的经典包装。 嗯， 而口感方面呢，原浆酒啊是更加的醇香，空杯留香持久，不勾不兑，纯粮食酿造了。赶快来拨打4007108888，4007108888。 是的，此刻拨打4007108888，4007108888，就能够参与到茅台双节特惠原浆好酒免费送1000元网络话费的活动。原价呢是999元一瓶，现在是1999，买一箱送一箱再送一箱，还再赠送1000块钱的话费充值卡。4007108888，4007108888。提醒各位，如果遇到占线，请一定要耐心多按几次重播键，错过了最后1分钟，55块钱买到茅香原浆酒的机会就绝对没有了。4007108888，4007108888，4007108888。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4007108888，4007108888，1000多块钱您在市面上想要买到3箱酒，那是买不到茅台品牌的了，更不要提这款茅台的茅香玉叶原浆酒了。 是， 1000多块钱最多就是品牌包包的钱，是您随便吃顿饭的钱，但是今天1999块钱买到3箱18瓶茅香原浆酒，还有1000块钱的乐化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三网通用，没有最低消费，没有月租。4007108888，4007108888，保证每一滴每一瓶都是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的原浆好酒，真品真酒，如果有假甘愿处罚。400710888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先看先验，满意之后再来付款，加油拨打4007108888，4007108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两天很多人感受都特别的多。 什么感受啊？ 昨天感受最多的是你穿秋裤了吗？ 是，确实哗啦一下这气温就下来了。 今天的感受是天蓝好个秋 啊，没错，这 对吧？ 发上来的照片一看都感觉，哎呦， 哎呀， 咱北京也能美成这样。 什么叫也能美成这样？我们经常美成这样。 这图就跟 P 的一样。 我们今天电台的朋友圈门口有一个变形的长安街的照片，哎呀，那个蓝天，那个白云，那个巧克力色的大楼啊，让很多人都觉得是假的啊。 对呀。 不过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就来聊聊这两天的感受呗。您可以发送短信，尤其是微信，把照片让我们看看哈。第一个是天蓝好个秋啊，第二个就是您穿秋裤了吧？都是秋字辈儿的话题，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是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跟我们聊聊了这两个秋哈。 嗯，没错。 啊，当然了，今天还有很多的事儿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比如北京这样的一大城市哈，尤其是这种有历史积淀的大城市，有很多的地方可能咱们不太熟，原来没关注过。 那太正常了。 是吧？ 里面太大了。 哎呀，大石栏粮食店街，每天来这儿逛的游客上万。 啊、 嗯，很少有人把目光停留在79号。 这79号有什么特别的呀？ 啊、特别的一个两层小楼、 哎， 说它特别就俩字儿。 嗯。 破败 啊，不协调啊， 这老楼嘛，这个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种老楼，哎呦，还要它吗？如今哎，人家原来有个铁皮围挡，现如今揭开面纱了，青砖灰瓦，庄重典雅，红绿窗棂，古色古香， 这还能叫破败？ 那不是原来是破败，现如今不是修了吗？ 啊， 而且 新样子， 而且上边有4个大字 啊。 通心客栈， 哎呦 啊，这是已经是百年历史，属于市级文物。 嗯， 其实呢，在游客如织的这个大石栏啊，像这样因为不为人知的门庭冷落的文物旧迹还有很多。 哦， 眼下呢，人家西城区正逐个跟那儿修缮， 让他们重现昔日光彩。 那咱就过去看看找找呗、 哎、去看看 啊， 顺这粮食店街自北向南走哈、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沿街各色小旅店小吃店让人目不暇接，这百年老客栈就坐落在街的尽头。 嗯， 这座饱经沧桑的建筑呢，大约是建于清末，至今呢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那可不是吗？ 建筑立面是青砖青水墙啊，腰沿上还有小垂花头的这个装饰雕饰啊，正中的大门门头之上老招牌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嗯， 不是刚才说了吗？通心客栈，通心客栈不通心，你知道哪两个字？ 哪两个字啊？ 通州的通， 嗯 啊，新旧的新， 这还有寓意啊，这是。 哎、反正人家一百年前就这么起的 啊， 啊，这个大门两侧方窗依次排开， 嗯， 门前的台阶已经剔除掉后来砌上去的水泥砖头 啊。 你说这挺好的东西，弄个水泥砖给那砌上，哎呀，反正一看最早的是长条的方砖 啊，或者恢复原貌了。 哎，一切呢都是跟过去老样子一模一样。步入楼中哈，透亮的天井，朱红的柱子，宽敞的庭院，也都是过去老样子。人家施工人员说了，说为了保证啊修旧如旧，他们在修缮的时候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 那不是这个随意自己这个照着修的、 哎、 是吧、嗯、 大石烂琉璃厂建设指挥部的相关工作人员说了，说这处呢是清末的老客栈、 嗯、 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改为旅馆用了啊，性质是一样的。后来呢这个粮食链接啊叫国营石旅馆，第十旅馆 也是有这历史的味道。 您一听这个味道就比较足， 是 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啊，一直这么延续着。大石烂一带也出现了许多国营旅馆，其中不少都和第十旅馆一样，都是过去老楼改建出来的。 嗯。嗯， 那么市场经济大潮当中，越来越多当年的国营旅馆转制改行，坚持到现在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这回修缮之后呢，粮食店第十旅馆也不再涉足住宿行业。而是转向了文化创意产业，向市民开放 啊，就叫旅馆， 哎 啊，不再招客人在这住了、 啊、就跟现如今过去看那当铺 啊， 啊，现在很少有这种典当行还过去使着、 嗯、 是吧。 嗯， 和这个新通客栈同在粮食链接的还有一个中和戏院，也正在修建复建当中。你别说这戏院更有历史，你比如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天、 哦、 正在协和医院治病的张学良啊，早上起来哟，今儿感觉身体不错、 啊、 于是呢就带着自己的侍卫官，还邀请了当时的英国驻华武官一块儿，就到这个前门中和戏院看戏、 哦、 啊，当时梅兰芳先生主演的这个宇宙风正在这儿上演呢。 哎呦，你看看 啊，听着听着戏，侍卫向张学良密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于是就急急匆匆走出戏班了。 你看这还有故事呢。 你看就是在这个地方，现如今呢正在修缮。你看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去那儿旅游的时候啊，同样是一个地方，物是人非虽然说吧，但是你一讲起这些故事，就觉得特别的有厚重的感觉。 不过呀，要是不经这个熟人介绍，了解这情况的朋友介绍、 嗯、 还真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么一块，哎呦，有这么一小院子，没留意过。 是、嗯、所以这就叫历史积淀，就得有人跟你讲。 对 啊，北京看来是一个，不用看来，肯定是一个具有传承、具有积淀的这样一个历史名城。 当然，光讲还是不够的、 啊， 毕竟我们还是有这样的遗址在保护着哈。 是。 讲完了之后，我们到实地去看一看， 哎、 这也确确实实让我们觉得，哎，这才是立体的历史嘛。 不光可以看看什么故宫啊、颐和园这样的皇家园林、 嗯， 反正没事的时候逛逛那些小院，感觉可能会更不一样。 这经常啊能见着校长给老师发奖，老师给学生发奖、 嗯、 但你很少能见着倒过来啊，这个学生给老师发奖， 学生还能给老师发奖。 你看昨天不是教师节吗， 啊， 海淀区亮甲店小学的学生啊就给老师们办了一场颁奖会、学生们自己做奖状、 嗯、 为老师发奖。 嗯， 昨天上午10点10分，亮甲店小学的多功能厅里啊那是欢声笑语，师生同乐会教师节庆祝活动正在那儿举行呢。 嗯， 因为场地有限呢，只有部分师生到现场参加同乐会。 嗯， 其他的学生呢都通过了学校视频系统来收看同乐会的现场直播。我要给杨老师发最美教师奖、 哦、 我要给王老师发超级温柔奖。 哦，这词儿还不一样。 哎，你看这大队委李伯亮就举着自制的奖状，我要给侯丽霞老师颁发较真大王奖。 和 这奖跟前面那个超级美丽、超级温柔那不太一样，是吧？ 听着怎么那么不一样？ 你觉得不一样？在场的师生也都觉着不一样。已经上了六年级的这个大队委李伯亮啊，瞪着大眼睛赶紧解释。我这可不是说侯老师不好，我只是感谢他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原来在他心里啊，侯老师做事特别认真，有的时候自己用橡皮擦错字的时候，一不小心啊也擦到了旁边的字儿。这侯老师啊就会视为差错，你得纠正，你得改。李伯亮也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啊，你说侯老师这么做呀，当然有道理了。你说万一我们现在养成了坏习惯，将来那可能是要吃大亏的。三年级五班的学生任雨欣颁奖的时候，大家伙儿这个笑声啊也逐渐停止。 为什么呀？ 他呀是为班主任王春莹老师颁发全能老师奖。他怎么说啊？在我心里他是最优秀的，而且什么都会做。这小姑娘忘不了啊，说有一次啊，她那个裤子掀开了，自己特别狼狈的坐在座位上就不敢站起来。 裤子开掀了。 哎，得亏人家王老师特别细心发现了这事儿，还巧手的帮她一针一线的把裤子缝好，才解决了大麻烦。听着任雨欣的颁奖词啊，这王老师王春英老师眼泪是夺眶而出。 哎呦， 这呀也是他当班主任以来第一个带的第一个班，所以啊特别的上心，也很谨慎，付出的汗水也比别的老师还要多。接过孩子们的奖状，这王老师也哽咽的说啊，我们班的孩子长大了。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给老师送礼 什么样的招数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其实我们不是说了吗，三令五申人家老师都说烦了啊，别给我们送礼。其实也不是说一点礼不收，像这样的礼物啊，像那种自制的奖状，把对老师那种感谢换成一些什么较真奖啊、全能奖啊，用孩子们的语言可能会让老师觉得更为的亲切。 所以说在这节日上您送礼不如送情谊啊。与其说啊这本着这一教师节老师们都辛苦了，这让各位老师们这个感受一下放松的氛围，您送一奖弄得老师提心吊胆的，这送一礼物弄得人提心吊胆的不合适，还想着办法怎么给您退回去，还真的是不如让孩子这样真挚的感情直接倾诉给老师。你看看人家真的会热泪盈眶的。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秋字味的话题哈，一个是呢您昨天穿秋裤了，第二个呢是天蓝好个秋啊，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照片、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系。像天南二月蓝说了，今天一早到现在蓝天白云一直这么可人，多好呀，然后还附上了一张早上起来锻炼的时候一张照片。 嗯， 这是从哪个大门里边往外看？ 哎呀，门洞里两边都是树 啊，但是这景还挺不错的呢。 那是天坛吗？ 这构成了一个扇形哈。 嗯， 这云野今天一来一连给我们发了好几张照片。哎呦，真的美得像画一样。他说啊，我坐在副驾驶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拍了几张。今天天气太美了。 是，这拍的这回家的路哈，这一看就是奔了西直门附近了，是吧？ 啊，是吧？ 啊，应该是嘛，那不是 能看见那三个大房子。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两个话题，依然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刚才呢说的是这个教师节送礼啊，送奖状的事儿。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开学季之后啊，有人适应，有些人现在还没适应呢。这不是他们的这个孩子们上学，这些年轻的面孔啊，他们的身后呢是数倍于新生的家长，送学潮。 这一家一个孩子，这一爹一妈俩人啊。 而且嗨，不见得是爹妈俩人，还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呵，这一家六口了。 关键是说的还不是一年级的小豆包，你知道吗？大学了，大学生按说都已经成人了。 是啊。 但是你说大学生的家长依然是面对这种集体性的分离焦虑，还有那种劝不退，这让家长是这样，让学校都有点犯愁。 这还伴读啊。 哎呀，针对这样的问题吧，这个大学里边或者是一些社会上的组织，什么心理课呀、家长课堂啊，也应运而生啊。 这给家长们上课。 哎，有一位送女儿到这个某学校读书的父亲，就是你们学校 到某大学啊， 说送完孩子之后啊真舍不得走 啊， 一选择回家之后，哎呦，屋里边空荡荡的，就觉得特别的伤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新生报道的现场，有一位姓王的同学向记者展示了父母刚刚为他置办的生活用品。 都买什么了？ 两个大号塑料袋里边装满了食品、文具，甚至于卫生纸、指甲钳。 你看这买的，这叫一细致。 王同学还给记者看了看他手机上的备忘录，上面逐条标示了哪一天 什么时间需要给父母打电话 啊？当任务完成 啊！ 如果没打，到时候你没打哈，那爸妈一定会玩命的给你打电话的。 这又跟写作业一样了。 而从西安赶过来送女儿这上学的这个李女士说了，作为独生女儿啊，我们家小佳一直没离开过家。 嗯 啊，这不是把孩子送进宿舍，一步三回头啊。 哎呦， 正准备帮小佳整理一下床铺啊，跟宿舍里边的同学搞好关系的时候， 哎，这事还得妈妈亲自做。 哎呀，小佳说，我能自己干，我自己能搞定，您甭管了啊。李女士说，那一刻我非常失落 啊， 突然觉得她已经长大了，好像真的不再需要我了。 哎呦， 据一位常年负责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老师透露说，亲生家长心理问题呢，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嗯， 第一类呢是分离焦虑型啊，第二类呢是情感控制型，第三类呢是纠结矛盾型啊。新生家长的这些症状一般会持续3到6个月，适应之后呢，大部分的家长是可以慢慢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嗯， 但是在适应过程当中，家长的心理波动还是比股市剧烈一些的。 是吗？ 反正其实您要明白一件事情，当爹妈孩子出生之后，这个分离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是 对吧？从他您怀里抱着他，到他断奶， 嗯， 到他上幼儿园、上小学，他慢慢都会长大，离开您的怀抱。 没错。 所以当家长呢，哈，应该要提前明白这一点道理。另外呢，小的时候不管，大的时候这个不放手这个事儿吧，也应该说说啊。这可能也是因为，如果是您经常这样做的话，可能这种焦虑会更持续时间长一些。 哎，说到这儿啊，前两天啊，我妈妈还真是来北京来看我来了。 嗯， 她就跟我说讲过去曾经没有给我讲过的故事啊。 哎呦， 就我上大学头半年，就是咱新闻里说的这个适应的那3到6个月的波动期啊。嗯，我妈妈没跟我说，但是她跟我爸啊在家的时候克制着不能给女儿打电话，就一定要等着我给她打。哎呦，我要适应她不在家的日子，我要适应她在那边上大学。哎呦，我说我原来我还真不知道，我说妈，原来你在心理上接受了这么大一个这个调试的过程呢。她说是啊。哎呦，有的时候我看着你爸呀，看着看着就发现他那身子上长出了你的脸。 什么叫他的身子上长出了你的脸？ 盯着我爸看，发现我爸那个脸啊，就幻化成了我的脸。 哦呦， 我妈实在是太想我了。 这是亲妈是吧？ 这亲妈亲妈。 哎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天凉好个秋， 嗯， 啊，是天蓝好个秋啊，以及这穿秋裤没有？ 穿秋裤了吗？ 娟子就说用秋高气爽最能形容人们的心情。 哎， 昨天太凉了，我虽然没穿秋裤，但是还是穿了薄毛衣，这比秋裤暖和吧。 这就穿薄毛衣不刮风的时候还行，像今天这窟窿眼这么大，一风一打就透了。 但是今天是典型的好个秋，阳光下心情特别好。 没错。 哎呀，只是担心这样的气温会不会啊太长，很快就变凉了。哎呀，北京的春天和秋天总是在人们的期盼当中很快就过去了， 就是说穿一夏天半袖衫，然后穿一个星期毛衣，然后后边就开始穿羽绒服了。 哎，有的时候就是一夜入秋嘛。 嗯， 尤其是像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是吧？有的时候下一场雨，今年别说雨还真挺勤的。 是呗。 嗯， 我特担心咱们那边那西瓜呀葡萄啊不甜了，今年水分大不容易 洗 烫。 西瓜你就盼着明年的吧。 哎， 今年的就已经算过季了啊。好，听众朋友，您依然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来说说天蓝好个秋和您穿秋裤了吗，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气压是轮胎的命门，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你最珍惜的一切都在这四个轮子之上。装一套铁将军胎压，实时监测四个轮胎的安全，换来的是一路的平安。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 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南二环的主路右安门桥到蔡慧营桥，由东向西直行是车多的。万泉河桥桥北到万泉河桥南，由北向南直行车多。金门桥西到金门桥东，由西向东直行行驶缓慢。另外，东四环的辅路小武基桥到四方桥，由南向北直行是拥堵的。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这个接下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花费了750万买了一辆巴博斯 G800 改装越野车。 不是，等会儿啊，巴博斯知道啊，就是那个奔驰的一个改装款，多少钱买的？ 750万， 一辆车啊， 一辆啊，这买就买了呗，这挺开心的哈，花这么多钱买一个，我得好好给我们家这亲戚看看，街坊邻里看。结果提车之后发现这车怎么雨刷器片是坏的呢？这开着开着行驶和高速制动的时候，居然还跑偏，这么多质量问题啊，连牌照都办不下来。为了这件事儿啊，这买车的任先生啊，就将经销商北京骏马腾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告到了法院，要求解除销售合同，并且返还购车款。任先生一审的时候说啊，2014年4月，他跟这个公司啊签订了新车销售合同，买了一辆那750万的汽车。这个支付全部购车款之后啊，人这公司呢也交付了这辆车。但是试车的时候啊，任先生发现车辆存在行驶及高速制动的时候跑偏，雨刷器片损坏，副驾驶头枕脱落，仪表盘内有昆虫 ，C 与 S 模式不能自由转换，电脑 ECU 版本落后等多种质量问题，没什么好地方了，看来是啊。更为严重的是，这任先生啊和这销售公司啊好几次到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为汽车上牌，都被告知啊这汽车车架号有改动，不能上牌， 连牌都不给上啊。 所以呀，为了这件事儿，这法官啊还特意去了天津车管所，就这个车辆能不能办牌照的问题进行了调查。人家车管所也答复说啊，在检查这辆车的时候啊，发现车有两个产品标牌，而且车辆识别代码还不一致，车辆车架号有明显打磨改动的痕迹。根据这个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如果车架号有打磨痕迹的，一律不允许登记上牌。所以啊，这750万的巴博斯 G800啊，不符合规定，不能上牌照。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车辆啊无法办理机动车牌照，也没法上路行驶，足以导致这个任先生购买的涉案车辆啊这个目的是无法实现的，所以这个骏马腾飞公司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所以啊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而骏马腾飞公司呢退还购车款以及保险等费用。一审判决之后啊，骏马腾飞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市三中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是，这事儿搁着谁身上？虽然说不是所有人都有，像咱俩就买不起这车啊。 这700万不是750万说来就来。 对，那花那么多钱买一个车不能上路，然后有点小毛病，还小毛病还挺多。 还有点小，那也太多，一只手指头数不过来的。 所以搁着谁也不乐意。 是 啊，我们再一次强调哈，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买大件的这种东西，您多看看，多比较一下，别为了啊酷炫啊与众不同，那有可能您这东西真是与众不同，那太个性了， 这事儿我们都没法劝，这别图便宜啊。 哎呀，刚才说那分离焦虑这事儿哈，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哈，那比如说家长应该早点长大啊，孩子呢是不是太少了，比如说要是有俩孩子，一个上学去，另一个还能陪着父母等等。 当然了，还有一些人的想法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吉林的有个小伙子叫朱春谢，自己创业已经12年了，一直呢是从事幼儿教育服务产业，自己开了公司，买了房，买了车啊。2年前又和妻子呢喜得一个乖巧的女儿啊，一家人过着非常幸福安逸的日子， 成家立业哈。 结果半年前啊，他突然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干嘛呀？ 把自己的公司给卖了。 哎呦， 关键公司卖了还行，你把房产也卖了， 日子不过了。 于是呢，和自己的老婆闺女启动了一个为期5年的全球环游计划 啊，一家三口出去玩去了。 哎，这关键是这一玩还不是像咱休个年假过个11，一下这5年。昨天呢，他们一家人抵达了北京的房山区，计划呢这个今天啊去天安门啊长城啊玩玩转转。他跟记者说了，说要在女儿上学之前每时每刻都得陪伴着她，和她一起去做她想做的事情，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这个全球环游的过程当中，如果找到教育发展前景比较好的地方啊，我们就在那儿过了。 哦， 啊，不见得回，房子都卖了，不回家了，没想，现在就是折啊， 找着哪儿算哪儿。 昨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抵达房山啊，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跟记者说，他们途经了那么多地方，都不怎么想去著名的景点玩，一般呢都是住在当地的乡村里边，体验一下农耕生活。这朱春谢还跟记者说，说自己原来啊在上海开的公司呢，主要是提供儿童配套服务，比如说专业摄影啊小孩做饭呐，聚会沙龙啊。由于自己当时开公司非常忙碌，经常是半夜回到家，女儿都已经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女儿还没醒呢，我已经出门上班了。突然有一天回家的时候，这朱春谢发现自己只顾着赚钱，不知不觉当中女儿都已经2岁了。 哎呀 你说我干这行也是从事儿童行业都10多年了，唯独忽视了自己女儿的成长，说再不陪她她就真的长大了。于是呢，人家干了一件让很多人都觉得有点过的那事儿哈， 瞠目结舌呀， 把房子卖了，把公司卖了，就为了陪闺女。 这一般人可没这勇气。 当然了，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有一定物质基础之后，大家的选择可能会越来越多。 是 啊，只要不后悔，只要觉得这个值，我们觉得就是可以勇敢的往前走。 不过也还可以，你看他闺女今年2岁啊，出去5年的话7岁，这转了一圈，找着了合适的目的地，安了家之后，就可以正儿八经上小学了。给了孩子一个非常非常充实而丰富的童年。 其实现在对于孩子的发展，有的时候大家别太功利。你比如说，你2岁别带他出去玩，他记不住。 哎呦， 然后3岁的时候你别跟他说这个吃好吃的，他记不住。 吃的也白吃是吗？ 你要记住什么呢？要记住，无非就是你想记住是我带他出去玩，我带他吃的。其实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陪着孩子。 昨天朝阳区西坝河南路新天地家园小区啊，居民就反映说家里都3天没水了。 哎呦， 可是啊，地下车库却漏水了。 嗨， 今天上午记者在新天地家园小区地下车库也看到3层车库都存在漏水现象，就在地下2层墙体和地面接触的那地方正往外冒水呢。这层近20个车位地面全都给浸湿了，车主啊得踮着脚尖儿水上漂。根据居民们介绍啊，从9月6号晚上啊，这家里的水管就拧不出水来了，7号早上开车的时候这才发现，哎呦，这地库全是水。当时就已经跟物业的人说过了，一位居民说啊，到10号，这都快4天了，也没见有人来修啊。小区业委会主任张大宪跟记者说，9月7号啊，知道漏水的事儿，现在已经委托专业人员初步估计出管道漏水的位置，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呢，已经动工挖地面了，具体的原因以及工期呢，都得等检查管道之后才能确定。而物业公司的工程部王姓经理也说啊，修好之后呢，也会尽快的平复地面，车库内的积水也会给清理掉。 就是该有水的地方没水，该不出现有水的地方漏水了啊。不过话说也是，那地方漏水了才有可能楼上没水啊。哎呀，说起来跟绕口令似的，希望修理起来别像绕口令这样繁琐。 我也希望这事儿没给这个居民们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吧。 钱上的损失倒是不多，关键是不方便呢。你说虽然说凉快点了，我要是3、4天不洗澡，这个是不是也难受啊？ 你3、4天家里不做饭呢？ 是，赶紧抓紧时间。有时候呢，这水你比如说实在大不了了，我抓紧时间，我要不然住宾馆去， 我总有一些解决办法。 嗯， 但是有些事儿你就真得抓紧时间，那个后边的日子都定死了。比如说结婚的日子定死了， 嗯， 结果发现婚纱照还没出来， 哎呦、 啊，眼看着下个月就办婚礼了，这婚纱照能不能快点修好了呢？昨天呢，市民梁女士真的着急了。去年九月份啊，他在这个婚博会的现场选了一家拍婚纱照的公司、 嗯、 约定了今年拍婚纱照， 挺好的。 哎，今年六月份拍完了吗？但是到现在还没拿到让人满意的照片。 这都仨月过去了。 梁女士说了，说拍完以后啊，我一直没拿到样片，好几次打电话联系他们，其中多数都联系不上。前几天经过反复沟通，这婚纱照的样片总算是送过来了。当然看了之后觉得不满意， 嗯，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于是呢，希望你现在修片 PS 多方便 啊， 你给我改一改， 你加急 啊。告诉他们要求之后，嘿，发现就石沉大海，再也没联系上这家公司， 没声了。 昨天呢，梁女士终于又联系上这家公司了。双方沟通之后呢，对方并不打算给梁女士修改婚纱照。 为什么呀？ 他们说这是模特的问题、 啊、 说白了就是我们两口子的问题。哎呀，梁女士昨天把几张婚纱照的样片也发给记者看，说你帮我看看，指出了上面的问题。不是我们矫情是吧，不是我们非得挑毛病，这个都是一些常规的基本错误。比如说照片草坪上还留着垃圾呢、 哎、 啊，你把垃圾帮我去了。比如说只有一对新人的照片里边背景还夹杂着其他的人和车辆，你帮我把其他人修没了。 这前期照的时候怎么选的景 啊？ 哎呀，就是现如今可能很多人都理解，照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啊，这个 就指望着后期修片、 哎、就靠后期修片，不是说非得把我眼睛弄大点，腿长点，皮肤白点， 嗯， 最起码的这大的环境稍微好点呗。 哎， 这不靠谱的公司你说你也没辙是吧。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些博览会啊聚集的时候倒是真便宜，但是如果是太便宜了您得留神。 昨天凌晨5点多钟啊，在大兴区新华大街清源西里站牌附近，有一位45岁的女清洁工被撞身亡、 哎、啊。 昨天凌晨5点多钟啊，这个小雨，天色呢也比较阴沉。有一位现场的目击者，他回忆说啊，走过了清源路地铁站东北口，就看见西边公交站牌靠主路的新华大街上有一包被人丢弃的垃圾。这名女清洁工啊，就正打算过去捡，突然一辆从南向北进站后的这个610路公交车出站，把她给撞倒了。公交司机发现之后啊，立刻就拨打了120，女清洁工呢也被送到了医院。女清洁工的女儿肖女士表示，自己接到通知之后啊，6点多钟赶到医院，母亲的心脏还能跳动，但是啊，之后的几个小时都是靠呼吸机。医生告诉我说，妈妈的心肝脾全碎了，脑部大出血，全是内伤，根本就救不了。说着说着，肖女士情绪也比较激动啊，这已经开始哽咽了。大兴区人民医院急诊科抢救室的医生也表示，病人呢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无力抢救了，最后只能宣告死亡。而这个清洁工的同事也介绍说啊，他们工作呀、啊、是3班倒，5人是一班，上半天的时间。入职的时候呢，公司也会特别提示他们要注意安全。这名同事还介绍说，他们主要呢是负责扫马路旁边的人行道，但是啊，如果要是看到主路或者辅路路面上有垃圾啊，无论白天晚上都要走到路中间去给人捡起来。 嗯，所以有的时候真得注意安全啊，就是这种操作在路上捡垃圾确实非常的危险。我们也是希望在操作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保护措施，比如说该立锥桶的时候立锥桶。 嗯， 过往的司机朋友呢，如果一旦发现的时候可能一定得小心啊，这样的悲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少一些。 而且尤其是像这个凌晨啊、嗯、或者夜里啊，灯光不清楚的时候，包括天气状况不好的时候，这前面视线不是特别通畅的时候、 嗯、 各位司机朋友啊，不管您手生还是手熟，一定都慢点开。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啊，云淡清风说，我昨天穿着短袖还有7分裤出去的，走在路上看见人都穿着长袖外衣，哎呀，看不出来他们到底穿没穿秋裤啊，反正觉得自己有点另类，不好意思。 这不俗话说嘛，28月乱穿衣嘛、 啊、 这说阴历嘛是吧。 反正昨天您要是穿短袖跟我一样的话，冻的是有点狠。 对，实在人说啊，哎呀，好不容易凉快了哈，穿牛仔裤短 T 恤旅游鞋、 嗯、 舒服 是吧、 嗯、 老周还说呢，说别忘了啊，春捂秋冻的老话。 那是、 啊、高燕也说，秋裤太早了吧。 嗯， 这个我今天才穿上长裤啊，这不是因为单位要办趣味运动会 啊，那是得穿长裤 啊

抗日军民满怀信心，无比振奋。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